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鬼画词，痴公子杜撰芙蓉美。话说两个尼姑领了方官等去后，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请陈，见贾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并不离身，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在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出去了，一则他们都会戏，口里没轻没重，只会混说，女孩们听了如何使得？二则他们既唱了会子戏，白放了他们也是应该的。况丫头们也太多，若说不够使，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贾母听了点头道：“这倒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头我看她甚好，怎么就这样起来？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将来指她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谁知变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怕她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条歪，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验过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先是起中了她，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色色虽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若说沉重之大礼，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袭人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来从未逢迎着宝玉淘气，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他只有死劝的，因此挺责了二年，一点不错了，我就悄悄地把他丫头的月份钱止住，我的月份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不过使他自己知道越发小心学好之意，且不明说者，一则宝玉年纪尚小，老爷知道了又恐说耽误了书；二则宝玉在自己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说他，反倒纵性起来，所以直到今日才回禀老太太。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如此更好了。袭人本来从小不言不语，我只说他是没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而且你这不说明与宝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别提这事，只是心里知道罢了。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担心，美美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视，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说着 大家笑了。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又如何带他们逛去。贾母听了更加喜悦。一时只见迎春装扮了前来告辞过去，凤姐也来请陈，伺候过早饭，又说笑了一会。贾母歇晌后，王夫人便唤了凤姐，问她丸药可曾配来。凤姐儿道：“ 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汤药，太太只管放心，文姨大好了。” 王夫人见她精神复出，也就信了。因告诉捻竹晴雯等事，又说：“怎么宝丫头私自回家睡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谁知蓝小子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巧，我也不喜欢他。我也说与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吧。况且蓝小子也大了，用不着奶子了。我因问你大嫂子，宝丫头出去，难道你也不知道不成？”她说是告诉了她的，不过住两三日，等你姨妈好了就进来。姨妈究竟没甚大病，不过还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她这去必有缘故，敢是有人得罪了她不成？那孩子心重，亲戚们住一场，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凤姐笑道：“ 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况且他天天在园里，左不过是他们姊妹那一群人。” 王夫人道：“别是宝玉有嘴无心，傻子似的，从没个忌讳，高兴了就信嘴胡说，也是有的。”凤姐笑道：“ 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若说他出去于正经事说正经话去，却像个傻子，若只叫进来，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头们跟前，他最有敬仗，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想必为着前时搜捡众丫头的东西的缘故，他自然为信不及园里的人才搜捡，他又是亲戚，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我们又不好去搜捡，恐我们疑他，所以多了这个心，自己回避了，也是应该避嫌疑的。” 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自己遂低头想了一想，便命人请了宝钗来分析前日的事，以解他疑心，又仍命他进来照旧居住。宝钗陪笑道：“ 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姨娘有许多的大事，所以不便来说。可巧前日妈又不好了，家里两个靠得的女人也病着，我所以趁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明讲出情理来，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的。” 王夫人、凤姐都笑着：“ 你太固执了，正经再搬进来为是，修为没要紧的事，反疏远了亲戚。” 宝钗笑道：“ 这话说得太不解了，并没为什么事我出去，我为的是妈进来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间晚上没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个。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多少针线活计并家里一切动用的器皿尚有未齐备的，我也须得帮着妈去料理料理。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不是我撒谎。三则自我在园里，东西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原是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图省路也从那里走，又没人盘查，设若从那里生出一件事来， 岂不两碍脸面？而且我既原来住原不是什么大事，因前几年年纪皆小，且家里没事，有在外头的不如进来姐妹相共，或做针线或玩笑，皆比在外头闷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事，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那园子也太大，一时照顾不到，皆有关系，唯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执意辞去，之外还要劝姨娘，如今该减些的就减些，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尽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 凤姐听了这篇话，便向王夫人笑道： 这话尽是，不必强了。 王夫人点头道：我也无可回答，只好随你便罢了。话说之间，只见宝玉等已回来，因说父亲还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王夫人忙问：今日可有丢了丑？宝玉笑道： 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 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夹，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 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份。 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 这是庆国公担给我的。 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作何诗词等语毕，只将宝玉一份令人拿着，同宝玉、兰环前来见过贾母。贾母看了欢喜不尽，不免又问些话，无奈宝玉一心记着晴雯，答应完了话时便说骑马颠了，骨头疼。贾母便说： 快回房去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许睡倒。 宝玉听了便忙入园来。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秋纹便将笔墨拿起来，一同随宝玉进园来。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臂走一臂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手内针线，应叹道： 这条裤子以后收了吧，真是物尽在，人去了。 麝月忙也笑道： 这是晴雯的针线。 又叹道： 真真物在人亡了。 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 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 宝玉在前只装不听，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 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 麝月道： 大白日里还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 因命两个小丫头跟着， 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 宝玉道： 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 麝月道： 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像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官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 宝玉听见正中心怀，便让他两个去了。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时候，也不怎么样，只问他二人道： 做去了，你袭人姐姐打发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 这一个答道：“ 打发宋妈妈瞧去了。” 宝玉道：“回来说什么？” 小丫头道：“ 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事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只有倒气的份儿了。” 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谁？” 小丫头子说：“ 一夜叫的是娘。” 宝玉拭泪道：“还叫谁？” 小丫头子道：“ 没有听见叫别人了。” 宝玉道：“ 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 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说，便上来说：“ 真的他糊涂。” 又向宝玉道：“ 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亲自偷着看去的。” 宝玉听说忙问：“你怎么有亲自看去？” 小丫头道：“ 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待我们极好，如今她虽受了委屈出去，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她，是亲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愿受的，所以我盼着挨一顿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谁知她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不变，她因想着那几俗人不可说话，所以只闭眼养神，见我去了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宝玉哪去了，我告诉他实情，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岂不两完心愿，他就笑道你们还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如今在魏正二刻到任司花，宝玉须待魏正三刻才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功夫，不能见面。世上凡该死之人，阎王勾取了过去，是差些小鬼来捉人魂魄，若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钱，交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也就可多待些个功夫。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招请，岂可挨得时刻。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即进来到房里留神看时辰表时，果然是魏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这时候倒都对合。 宝玉忙道：“你不识字看书，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个神，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但他不知是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的神。” 这丫头听了一时诌不出来，恰好这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这丫头便见景生情，忙答道：“ 我也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你既这样虔诚，我只告诉你，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泄了天机，五雷就来轰顶的。”他就告诉我说，他就是专管这芙蓉花的。 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 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着，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从此不能相见，也免不得伤感思念。” 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临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长。想必忙至房中，又另穿戴了，只说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园来，往前次之处去，以为停柩在内。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便回了进去，希图早些得几两发送利银。王夫人闻之，便命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又命 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女儿老死的断不可留。 他哥嫂听了这话， 一面得银，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场上去了。剩的一缕簪环约有三四百斤之数，他兄嫂自收了为后日之计。二人将门锁上，一同送殡去未回。宝玉走来扑了个空，宝玉自立了半天，别无法，只得附身进入园中。待回至房中，甚觉无味，一乃顺路来找黛玉，偏黛玉不在房中，问其何处。丫鬟们回说， 往宝姑娘那里去了。 宝玉又至恒芜院中，只见寂静无人，房内搬得空空落落的，不觉吃一大惊。忽见个老婆子走来，宝玉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老婆子道， 宝姑娘出去了，这里交我们看着，还没有办清楚，我们帮着送了些东西去，这也就完了。你老人家请出去吧，让我们扫扫灰尘也好，从此您老人家省跑这一处的腿子了。 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易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伤感，默默出来。又见门外一条翠月带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又俯身看那带下之水，仍是融融默默的流江过去。心下阴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思齐、入画、方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钗等一处，迎春虽尚未去，然连日也不见回来，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纵生烦恼也无济于事，不如还是找黛玉去相伴一回，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想必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宝玉想亦当出去后送才是，无奈不忍悲感，还是不去的事，遂又垂头丧气的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际，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 老爷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题目来了，快走快走。 宝玉听了只得跟了出来，到王夫人房中，他父亲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宝玉至书房中，彼时贾政正与众牧友们谈论寻秋之盛，又说， 快散时忽然谈起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倦意，中意慷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大家要做一首挽词。 众牧兵听了都忙请教，是系何等妙事。贾政乃道， 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工于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每公余折开宴连日，领众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其机中有幸临行四者，姿色极冠，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鬼画将军。 众清客都称 妙极神奇，竟以鬼画下加将军二字，反更觉妩媚风流，真绝世奇闻也。想着恒王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 贾政笑道， 这话自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 众清客都愕然惊问道：“ 不知底下有何奇事？” 贾政道：“ 谁知次年便有黄金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有乌合，抢掠山左一带。恒王亦为犬羊之恶，不足大举，因轻骑前脚，不意贼众颇有诡谲智术，两战不胜，恒王遂为众贼所戮。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官员个个皆谓王上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林四娘得闻凶报，遂集聚众女将，发令说道：你我皆相蒙王恩，代天履地，不能报其万一。今王既陨身国事，我亦当陨身与王。尔等有愿随者，及时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一早各散。”众女将听他这样，都一齐说愿意。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众贼布防，也被斩戮了几员守贼。然后大家见识不过几个女人，料不能济事，遂回阁倒兵，奋力一阵，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倒做成了这林四娘一片忠义之志。后来报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惊骇到齐。其后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道化为乌有，不必深论。只就林四娘一解，众位听了，可羡不可羡呢？ 众牧友都叹道：“ 实在可羡可奇，实是个妙题，原该大家晚一晚才是。” 说着，早有人取了笔砚，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译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递与贾政看了。贾政道：“ 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查和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请奏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与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加，即行会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所以他这原序也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见这新闻，所以都要做一首鬼话词，以致其忠义。 众人听了都又笑道：“ 这原该如此，只是更可羡者，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隆恩，实历代所不及处，可谓圣朝无绝世。唐朝人预先竟说了，竟应在本朝，如今年代方不虚此一句。” 贾政点头道：“ 正是。” 说话间，贾环、叔侄议道，贾政命他们看了题目。他两个虽能诗，教父中之虚实虽也去宝玉不远，但第一件他两个终是别录，若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智钝，不及宝玉空灵娟逸，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色。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明，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误之处，拘教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总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友，信着林口立舌长篇大论，胡板乱扯，敷衍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似作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荡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归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个个亦皆如此，虽有身经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假门之术。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所以近日是这等待他。又要环兰二人举业之余，怎得一同宝玉才好，所以每遇作诗必将三人一齐换来对坐。闲言少述，且说贾政又命他三人各调一首，谁先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多人皆做过几首了，胆量愈壮，今看了题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贾环声恐落后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露出，宝玉尚出神，贾政与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贾兰的是一首七言绝，写道是：鬼画将军林四娘，玉为击鼓铁为长，捐躯自保恒王后，此日青州土异乡。众募兵看了便皆大赞，小哥十三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污矣。贾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又看贾环的是首五言律，写道是：红粉不知愁，将军意未休，眼啼离秀木，抱恨出青州，自谓仇王德，俱能复寇仇，谁提忠义木，千古独风流。众人道：更加倒是大几岁年纪，立意又自不同。贾政道：还不甚大错，终不恳切。众人道：这就罢了，三爷才大不多两岁，在未冠之时如此，用了功夫再过几年，怕不是大软小软了。贾政笑道：过奖了，只是不肯读书过诗。因又问宝玉怎样，众人道：二爷细心楼客，定又是风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宝玉笑道：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众人听了都立身点头拍手道：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夺其体格宜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时须度其身量。这题目名曰鬼画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序半咏，流里飘逸，使能尽妙。贾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写，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谁许你先大言不惭嘛。宝玉只得念了一句，倒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贾政写了看时，摇头道：粗鄙。一目宾道：要这样方骨，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贾政道：孤存之。宝玉又道：遂教美女习骑射，龙歌燕舞不成欢，列阵挽葛为自得。贾政写出，众人都道：只这第三句 更古朴老见极妙。这四句平叙出也最得体。 贾政道： 修谬家讲喻，且看转得如何。 宝玉念道： 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 众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 妙，好个不见尘沙起，又成了一句俏影红灯里，用字用句皆入神话了。 宝玉道： 叱咤时闻口舌香，双毛雪剑娇难举。 众人听了便拍手笑道： 一发话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做，见其娇且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至此？ 宝玉笑道：闺阁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待问而可知娇怯之行的了。贾政道： 还不快叙，这又有你说嘴的了。 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结子芙蓉涛。 众人都道： 转涛消韵更妙，这才流利飘荡，而且这一句也奇米秀媚的妙。 贾政写了看道： 这一句不好，已写过口舌香娇难举，何必又如此？这是力量不佳，故又用这些堆砌货来搪塞。 宝玉笑道：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结萧索。贾政道： 你只顾用这些，但这一句底下如何能转至武士？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 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转杀住，想亦可以。贾政冷笑道： 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打开门的反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杀，岂不心有余而力不足些？ 宝玉听了垂头想了一想，说了一句道： 不系明珠系宝刀。 忙问：这一句可还使得？众人拍案叫绝。贾政写了看着笑道： 且放着再续。 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气下去了，若使不得，月性涂了，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辞。贾政听了便喝道： 多话，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 宝玉听说只得想了一会儿，便念道： 杖把夜阑星历切，脂痕粉字污焦烧。 贾政道： 又一段，底下怎样？ 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风。 众人道： 好个走字，便见得高低了，且通句转的也不板。 宝玉又念道： 王帅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清风吹折陇头麦，日照旌旗虎帐空。青山寂寂水丝丝，正是恒王战死时。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手尸。 众人都道： 妙极妙极，布置叙事辞藻无不尽美，且看如何这四娘必另有妙转奇句。 宝玉又念道： 纷纷将士直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不期忠义名归阁，奋起恒王得一人。 众人都道： 铺叙的婉转。 贾政道： 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赘呢。 宝玉乃又念道： 恒王得意属谁行？鬼画将军临四娘，号令秦姬屈赵女，宴礼农桃临战场。秀安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胜负自然难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时可伤。浑衣城郭家乡近，马见胭脂骨髓香。星驰时报入京师，谁家儿女不伤悲。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临四娘。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余意上彷徨。 念毕，众人大赞不止，又从头看了一遍。贾政笑道： 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 应说： 去吧。 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齐出来，各自回房。众人皆无别话，不过至晚安息而已。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儿，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必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 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殿仪周备，方为成进。 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殿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事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横屋行僚，频繁运藻之见，可以修王宫，见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澄净而已。此其一也。二则累文婉词也需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倒吸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句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喜，一字一页，一句一题。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上文藻而反时悲起。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咏也，乃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上古之风一喜接近，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爱之故。我又不稀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变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掺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时点，或是譬语，随意所知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治痛，词达意境为止，何必若世俗之居居于方寸之间哉？ 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在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文做出来？他自己却任意转注，并不为人之目，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娇狐》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垒》，前序后歌，又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于是腋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毕，将那垒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喂， 太平不义之源，荣贵尽方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卓玉，仅以群花之蕊，冰角之狐，庆方之泉，风露之名，四者虽微，聊以达成身性。”乃至寄于白帝宫中 抚思秋燕芙蓉女儿之前曰：“妾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相及姓氏燕伦而莫能考者久矣，而欲得于清枕节目之间，七夕宴游之夕，青泥峡蟹相鱼共处者，即五年八月有期。一女儿囊伤之夕，其为志则金玉不足御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御其节，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御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御其色，姊妹西木阴险，玉媪咸养惠德，孰料鸩鸠恶其高，应至翻遭浮辍。此诗度其臭，钗栏被删除，花园自窃，岂奈狂飙？留本多愁，何今骤雨？偶遭古柴之缠，遂保膏肓之咎。故而樱唇红腿，孕吐呻吟，杏脸香枯，色沉坎旱，浊摇溪垢。出自平为经济逢真，蔓延互有，起朝游则替，时攘垢而终，既屯忧沉于不尽，复寒往趋于无穷。高标见极，归为恨比长沙，直列遭危，金国残于余也。自许心酸，谁怜夭折？仙云既散，方止难寻。周迷俱哭，何来却死之乡？海失灵茶，不获回生之药。眉黛烟青，浊有我化；指环玉冷，今见谁温？鼎炉之圣药犹存，金泪之余痕尚自。竟非鸾别，愁开射月之帘，书画龙飞，哀者谈云之耻。伟今殿于草莽，石翠恶于尘埃。楼空知鹊，喜悬七夕之真。待断鸳鸯，谁续五丝之旅？况乃今天暑节，白帝司时，孤卿有梦，空室无人。同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容帐相残，娇喘共戏言皆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胎晚气，穿帘不度寒针；雨立秋园，隔院西闻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鹦鹉游呼。雁至江亡，槛外海棠欲老。捉迷屏后，莲瓣无声；斗草亭前，南崖往待。抛残绣线，银笺彩缕谁裁？折断冰丝，金斗玉香未运。昨承言命，即驱车而远涉方圆；今犯慈危，复助帐而就抛孤旧。即闻会官被险，惭为共学之盟。时果成灾，愧待同辉之窍。而乃西风古寺，烟至清林；落日荒丘，零星白骨。秋余飒飒，蓬艾萧萧，格物况以啼猿。绕烟乘而泣鬼，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笼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子泽于中，默默素凭冷月。呜呼！因鬼欲为灾，起神灵而易度。前臂奴之口，乞讨从宽，剖汉妇之心，奋游未世。在君之尘缘虽浅，然欲知彼意其中，因续权权之思，不禁谆谆之问。是知上帝垂经，花宫待照，生柴兰蕙，死霞芙蓉。听小婢之言，四射无机，以卓玉之思，则身为有据，何也？昔夜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招而为妓，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财，苟非其人，恶乃烂乎？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邪，恕不负其所禀赋也。因惜其不昧之灵， 或至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词。有巫会听，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苍苍兮，乘欲求以游乎穹隆也？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驾遥象以降乎泉壤耶？望洒盖之陆离兮，以及伟之光也。列于宝而为前导兮，未微虚与旁也。取风龙以为彼从兮，望疏月以离也。停车轨而依扎兮，欲鸾衣以争也。问富裕而爱然兮，任横渡以为香也。炫群聚之烁烁兮，漏明月以为当也。极微蕊而成弹奇兮，晴莲燕以独兰高也。闻薄袍以为至甲兮，陆陆续以服贵许耶。沾云气而凝盼兮，仿佛有所搀也。抚窈窕而属耳兮，恍惚有所闻也。欺汉慢而无妖恶兮，忍捐弃于尘埃也。遣风莲之为于驱车兮，寄莲佩而携归也。于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为也？君厌然而长请兮，岂天运之变于斯也？既尊兮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西化也。余由桎梏而悬覆兮，灵格予以皆来也。来兮至兮，君其来也。若复鸿蒙而居，寂静已处，虽临于兹，余亦莫睹。遣燕罗而为布障，列羌仆而森行舞。景流眼之贪眠，是怜心之畏苦。素女约于贵言，蜜妃迎于兰主。弄玉吹笙，寒黄积雨。争松月之飞，起骊山之老。归乘洛浦之灵，受作咸池之舞。遣赤水兮龙吟，及朱林兮凤柱。元阁元城，匪府匪举。发任乎峡城，反惊乎玄圃。既显微而若通，复阴云而疏阻。离合兮烟云，空猛兮雾雨。尘埋兮星高，西山立兮月舞。何心意之种种，若雾昧之徐徐。余乃唏嘘怅望，泣涕彷徨。人语兮寂立，天籁兮云当。鸟惊散而飞，鱼煞蝶以响。至哀兮是岛，城里兮凄翔。呜呼哀哉！上想。独臂遂焚帛殿明，犹依依不舍。小环催至在寺，方才回身。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 且请留步。” 二人听了不免一惊。那小环回头一看，却是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他便大叫：“ 不好，有鬼，晴雯真来显魂了。” 吓得宝玉也忙看时，且听下回分解。